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 第975集，烈焰。展昭踩着开封府的屋顶出了大门，就从风中感觉到了熟悉的寒意。辨别出方向在北街的同时，展昭人已经到了北边，在屋顶上飞奔向前，还没看到人群，就已经听到了类似砍瓜切菜的清脆响声。这是刀刃砍过血肉之躯的声音，伴随着刀锋，声音中都带着一股血的味道。展昭一跃而出，就看到前方白玉堂正一刀砍下前方一个刺客，随后回转身，长长的云中刀在空中画出了一个带着寒光的弧度，最后一个刺客仰面栽倒。白玉堂一甩刀，回头看着身后被娇娇阻挡住的另一半杀手，然而冰冷的眼神在回头的一瞬间缓解了下来，因为对面的屋顶上一个红色的身影已经一跃而下。娇娇原本在白玉堂身后挡着那些弓箭手的二重射，就见展昭出现在了那十几个弓箭手身后。展昭落地的时候打了声口哨，那几个弓箭手猛地一回头，展昭眯眼看了看他们手中没有弩箭的弓，挑眉 啊，射不出流星箭就人多来凑，这也行啊。 那几个弓箭手一起举弓对着展昭，娇娇似乎是受到远处白玉堂的控制，准备拍一掌寒冰内力出来，好让展昭看到射箭的轨迹。不过展昭一抽箭吐出两个字， 不用。 话音一落，展昭已经不见了。正如殷侯所说的，以展昭的速度抓开弓弦放箭，这个过程实在是太慢了，足够展昭晃到众人身后，挨个一脚踹翻在地。展昭边踹人边收对方的弓，收了16把之后，那几个弓箭手挨了窝心脚，还被踩了脸，仰面栽倒，最后被点了穴道。等展昭收拾完人，影卫们带着黄成军也到了，下来抓人。白玉堂那边可不像展昭这么手下留情，每个都中了一刀。不过五爷手下留情，每一刀都离致命部位一分远，因此保住了命，不过苦头可没少吃。公孙也被带来了，一看满地的刀伤，撇嘴： 用什么金疮药啊，太浪费了，抓把泥糊上得了。 影卫们将那些弓箭手全部拽了起来，准备捆上押回开封府。展昭有些不解地看了看收回来的弓，不出所料，每一把弓上都有三瓣弥陀的印记。 又是城邦军会的兵人， 都是杂鱼。 这时哲影将一个弓箭手推了过来，问他是谁指示的。那弓箭手显得有些木讷，也不说话。借着月光，展昭就看到那刺客的双眼眼瞳在渐渐地变大。 糟了！ 没等展昭开口，公孙喊了起来。只是等公孙话音落下，那几个刺客已经一头栽倒。 哎，我点了他们的穴道了，是怎么死的？ 公孙检查了一下尸体， 舌头底下都放着毒药，看来要刺杀成功回去了才能活命，被抓就只能死。 这么狠毒吗？ 舌头底下有毒，那能说话吗？ 应该不能，因为毒的缘故，他们的舌头是麻痹的。 白玉堂愣了愣，随后皱眉： 难道刚才暗中有人？ 什么意思啊？ 刚才有人说话，说先拿你下手，因为声音是从前方飘过来的，他们又都裹着嘴，我以为是他们中的一个说的，又是和上次一样能够隐藏内力行动无声的那个人。 说话间，邹良带着人马过来了，身后跟着来凑热闹的林业火。 哇，你们谁开杀戒了？死了那么多人。 林业火看着一地的尸体直呲牙。邹良过去检查尸体，展昭就想带着众人回去。邹良忽然对众人摆了摆手，他看到其中一个死去的刺客刚才被白玉堂砍伤，所以胸前的衣襟是破的。 白玉堂的刀极快，被砍之后伤口薄薄一条，基本没有皮开肉绽的场面，因此胸口一大片皮肤看得很清楚。而引起邹良注意的是，那个死去的刺客左边胸口正对心脏的位置有一个纹身，是三头金驼的像。但稍有不同的是，这个三头金驼的脖子上插着两支箭。展昭等人都围着尸体看那个纹身，有些不解，这是什么标志啊？邹良让手下查看了其他的尸体，果不其然，每一具尸体上都有这样的一个纹身。公孙蹲下检查了一下那些纹身。 有什么问题啊？ 这些纹身是新纹上去的。 新的？ 纹了不超过三天，有些地方的伤口刚刚结茧。 特意纹的身？为什么？ 同样是为了刺激那病包。 众人听到声音抬头，就见殷侯不知何时来了，就站在展昭身后看着地上的尸体。 这跟小祸水有什么关系啊？ 回去再说。 说完殷侯转身走了。展昭等人赶忙回开封，进了门都没做其他停留，直接跟着殷侯进房间。天尊正准备睡了，打着哈欠看着殷侯气势汹汹带着人进来，不解。 怎么了？ 殷侯拿了桌上的纸笔画了一个图案给众人看，图案的结构跟刚才那些刺客胸口的纹身相类似，不同的是那个图案是一朵幽莲，上边两根交叉的剑。 什么意思？ 病包以前手下有一队人马，为了一次任务全部战死了，在下葬的时候发现他们胸前都有这个纹身，而且身上都留有遗嘱。 哦，我好像也记得病包第一次发疯就是因为看到那些尸体，是吧？ 发疯？ 这次的凶手究竟是什么人啊？竟然这么熟悉跟小火鼠有关的事，还有当年的战士。 会不会是什么仇家或者死对头啊？ 殷虎抱着胳膊皱眉，正聊天就听到隔壁传来九娘有意拔高的嗓门： 你起来干嘛？不是让你睡觉吗？ 是不是招他们回来了？案子有进展了吗？ 你管什么进展不进展，你又不是官差，进屋睡觉。 九娘撵吴一货回房，展昭打开门跟吴一货说查到线索了，不过太晚了，他们都准备睡了，明早再说吧。吴一货就皱眉看殷侯。众人也都觉得有必要把事情告诉吴一货，因为别人明显是冲着他去的，可是如果真的说了，又有一种中了对方奸计的感觉，病书生万一真的气出个好歹，病情恶化怎么办？这时突然从喵喵楼的三楼传来了夭夭的叫声。白玉堂微微皱眉，夭夭睡觉的横梁就在三楼的位置，有窗户他可以看到外面的景象，不过夭夭平日晚上睡觉都不叫的，今天是不是受伤了，伤口疼？众人也都下意识地抬头望向喵喵楼三楼的琉璃窗户，白玉堂看了一眼皱眉： 三楼亮着灯吗？ 这时展昭也看见在琉璃窗户上似乎有一个光斑在跳动，可是楼里根本没点灯。想到这里，白玉堂猛地回头，就见在西山的方向火光冲天。 什么着火了？ 赵普隐隐觉得那方向不太对，展昭一跃上了二楼，看清楚着火的地点之后心下就是一凉。白玉堂也看到了，是歌园的府邸，而正在熊熊燃烧的是歌园宅子里院中那座飞鸿桥和种满了昙花的花台。此时欧阳少征抱着打瞌睡的小四子，龙桥广拿着弓，带着也开始犯困的小梁子正从靶场出来，就听到远处铜锣声响，还有人在喊： 着火了，歌府着火了。 歌府？ 火麒麟打了个愣神，猛地想起来，那不是歌清他外公家吗？ 龙桥广上了屋顶一看，赶忙就往歌府的方向跑。欧阳提着小四子和小梁子就追，到了半道遇上了赶来的展昭、白玉堂他们。 怎么回事？ 歌府门前聚集了刚刚赶到的皇城军人马和水龙车，然而奇怪的是，歌府的宅子并没有失火，燃烧的是宅子里头的花园。众人跑进去，就见花园里乱作一团，歌府所有的下人都在舀水救火，但是木质桥极易燃烧，而且似乎是有人泼了火油还是什么，连水面上都着火了。那些莲花和洁白的昙花在熊熊烈焰中化成灰烬，看得人痛心不已。歌星死死拽着要去救火的歌员老爷子，一旁歌奶奶哭得厉害。丫鬟们平日看着二老细心照料这座花台和这些花儿，就这么烧没了，都也跟着心疼，陪着老太太一起哭。歌清急得直跺脚，让那些丫鬟都别哭了，他爷爷奶奶年纪大了，一会儿别伤心过度，有个好歹。外头更乱，歌清他爹和几位叔伯都带着人赶来了，看到二老没事才松了口气，纷纷询问是怎么回事。这时一阵寒风过，天尊落到一旁，地面结起了一层薄霜，水面也冻住了，火焰很快就熄灭了，可再看那座桥已经烧成了焦黑色，只留下一座枯焦的架子。白玉堂和展昭在桥上发现了残留下来的剑，龙桥广上前查看了一下， 看来是有人用挂着火油袋子的火箭射中了桥，故意放的火。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